年八月十号八点到2015年的八月十七号八点，北京急救中心共派出急救车辆是5982次。那么在所有的这个派车情况当中，外伤是占据第一位，是993例，心血管病呢是761例，位居第二位，脑血管病呢是649例，排在了第三位。我们在这儿也是想说呢，目前来看外伤的数据呢是比去年同期有所下降。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的导播示意我可能还是联系不到刘红梅院长，没关系，我们稍后呢会和孟凡东大夫再一次进行交流。那么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健康北京。 资讯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 话题， 这种病呢也在呈现上升的趋势， 成果， 在降压药物的选择上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最热门的健康话题，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健康北京，我是李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北京友谊医院消化内科的副主任医师孟凡东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首先欢迎一下孟大夫，您好。 好，大家好。 您这回来，我们觉得更多的要和大家一起来聊聊胃镜哈。其实说实话，这个胃镜检查现在很多人都听过哈，但是很多人都特别头疼，认为这是一个非常痛苦的检查。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胃镜检查，我们曾经听过有无痛的，有这个可以正常就普通的胃镜哈。您靠近话筒再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两种胃镜适合什么样的人群，真的是对于我们来说，我就是特别怕疼，我就选择那个无痛的，可不可以？ 胃镜检查呢，现在是诊断上消化道疾病呢一个非常普遍的检查。那么通常来说呢，我们在做胃镜检查的时候呢，会给病人的咽部一些麻醉剂，然后减轻他检查中的不适。那么现在呢，还有一种检查，我们称为无痛苦内镜。那么这种内镜呢，在检查的过程中呢，静脉呢给病人一些镇静药或者是麻醉剂。那么这个时候呢，在检查的过程中呢，病人就睡着了。睡醒了以后，检查呢也做完了，不会有一点感觉。那么我们把它称为无痛苦内镜。那么无论是做这种普通的常规的内镜，还是无痛苦内镜，应该来说都是比较安全的。那么有些人呢，做普通胃镜检查的时候呢，确实是觉得很难受，很不舒服。确实是这样的，因为我也做过内镜，确实是不太舒服。那么尤其是镜子插到这个咽喉部的时候，会引起恶心啊。有些人呢会有干呕啊、肚胀啊这些不舒服。那么大多数还是可以耐受的。胃镜检查呢，那么它的适应症也是非常广泛的。一般来说呢，有上消化道的症状，比如说腹痛啊、恶心呕吐啊、腹胀啊，另外呢有吞咽困难，还有一些病人呢，比如说有贫血呀、消瘦啊，有一些症状的时候，消化道的症状的时候，都应该呢做胃镜检查来明确诊断。 其实对于大夫来说，这等于是让我们能够进到胃里边，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啊？能够看到里边的一些，因为您是专业大夫，受过训练，能够看到胃里边， 对， 包括这个消化道的一些与众不同的地方，是吧？ 对对 啊、能看得很清楚现在。 对， 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检查的办法。 是， 但是与此同时，不能说妖魔化胃镜，但是确实一聊天的时候，很多人都对他这是特别的难受，甚至于认为说，哎呀，只要下去的时候就觉得就吐的恶心的不行哈，这个特别难受哈。当然了，这个技术还是非常成熟的哈。 是的， 这个不会给我们除了就是感觉上稍微难受一点点，如果是一个训练有素的大夫，是不是这个难受的这个程度能够更低一些？ 对，因为这个内镜操作呢，还是跟操作的大夫的技术水平呢是有关系的。那么绝大多数的正规的医院呢，做内镜操作的医师呢，都经过正规的培训，所以他的操作手法呢还是比较轻柔的。尽量可以减轻病人检查过程中的不适。 那我们也曾经听过一些朋友有一些担心哈，您刚才说他适应症还是比较广泛的啊，什么样的情况都有。但是有一些其他疾病的一些朋友就比较麻烦，比如说我曾经有一位老年朋友，是一个60多岁。对的女性啊，她说我是老慢支，就是我经常咳嗽，就是这种咳嗽的患者，她能做胃镜吗？你想嗓子眼儿，她就觉得你给我杵下去之后，我更想咳嗽了，这能坚持得住吗？ 对，因为胃镜呢也不是所有的病人呢都能够耐受得了。那么一般来说呢，年龄特别大的，比如说70岁以上的，以前呢又有 很多的慢性疾病， 嗯， 那么这种病人呢，身体呢比较弱，不是特别适合耐受做胃镜的检查。另外呢，有一些严重的心脏病啊、呼吸系统的疾病，像心梗的急性期啊、严重的心律失常，或者是高血压控制的也不稳定， 嗯， 还有刚才您提到的啊、这种是慢性的哮喘啊、 嗯、 咳嗽啊，控制的不稳定的，那么也不太适合做胃镜检查。 嗯，就是这种，比如说像慢性哮喘啊、咳嗽这种，它也是自己控制不住哈。 对， 它也会影响到这个胃镜的这个效果。 对， 嗯，那他比如说他要是做这种所谓无痛的，您刚才说了有麻药成分，睡过去了就没事了，这种行吗？ 那是这样的，就是说有严重的心肺疾病的病人也不太适合做这种无痛的内镜。 嗯， 因为无痛内镜的时候呢，我们要给病人呢用镇静剂和麻醉剂，那么这些药呢对心脏啊、对呼吸啊都是有一定的影响，所以对这类人群呢做无痛内镜还是有一定的风险的。 嗯，所以也不建议是吧？ 对。 嗯，那可能很多人就说了，你看这么好的一个检查办法，你看我就属于那种不能做的那个人群，我是不是就丧失了一次检查的一个很好的机会？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替代办法？ 除了这个胃镜以外呢，上消化道疾病呢还有一些其他的检查，比如说我们非常熟悉的胃餐， 嗯， 啊，上消化道造影， 嗯， 那么就是让病人呢喝一点这种白色的石膏水一样的东西，然后呢拍片子，也可以对胃还有上消化道呢进行一些大致的检查。 嗯，就是可能没胃镜看那么直接， 对， 但是也就是有经验的大夫也能够看得出来， 对， 有 些严重的疾病还是能够发现的， 嗯， 但是呢它又不能够完全替代胃镜的检查。 嗯， 比如说黏膜的一些微小的病变呀，它不能够看到。另外呢，它不像胃镜那么直观啊、有一些病变我们可以取活检，取一块组织来分析它是良性和恶性的。 嗯、 那么胃餐这种检查呢，就不能够完成这个工作。 是，说到这个取活检，我曾经听大夫说，现在这个胃镜就是连检查带治疗，有的时候都能一起来做，是吗？ 是的，啊。现在呢，就是内镜技术呢非常的普及。那么除了诊断性的内镜以外呢，还有很多治疗性的内镜， 嗯， 包括内镜下的息肉的治疗啊、早癌的治疗啊，还有静脉曲张的套扎治疗等等， 嗯、 技术还是非常的广的。 就是这一次受了一次，就用老百姓的话说，受一次罪，成效还是非常明显的， 对， 是吧？就是检查也做了，有一些小的息肉可能一下也帮我给切掉了，是吧？ 有一些小的病变可以一并的处理， 嗯， 但是一些比较重大的病变啊，一些特殊的复杂的病变， 嗯， 还是需要在选择合适的时机再进行治疗。 嗯，这得根据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了，是吧？今天呢，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友谊医院消化内科的副主任医师孟凡东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关胃镜哈。其实说实话，这个胃这个病哈，尤其是像胃疼， 嗯、 好像多多少少很多人都犯过，而且也经常会听到一些老话，哎呀，胃病不好治啊，什么养胃啊，一定要得慢慢养啊，等等。作为西医大夫的您哈，认为是不是这个胃镜是一个最好能判断到底是一个良性的一个胃的疾病，还是一个可能带来不太好的一些恶性的疾病的一个很好的办法？ 对， 嗯， 因为上消化道检查呢，胃镜呢是最最直观的， 嗯， 我们直接可以看到胃黏膜的病变的情况，而且呢可以直接在内镜下呢取活检，然后做病理检查，判断这个病变的性质和区别良恶性， 嗯， 所以应该来说呢，胃镜还是一个最好的检查。 嗯，就是对于一些性质上的判断还非常的有好处。 对， 那可能很多人，比如说就说了，说你看日本，近邻日本，人家的体检项目当中，肠镜和胃镜那都在体检项目当中就有哈，咱们去体检的时候好像就没让我，顶多查血的时候告诉我什么幽门螺旋杆菌阳性，甚至于说你去吹口气儿对吧，啊，上那边去吹口气儿，也不知道吹的是什么就来了。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两种体检的方式有什么不一样，或者说您告诉我们这个吹气儿到底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一个作用？ 那么呼气实验呢，目前呢非常的普遍， 嗯， 而且呢在很多的体检中心呢作为一个常规的检查项目，但是呼气实验呢它主要是为了检查是不是有幽门螺杆菌的感染。 你就刚才说的验血那个是吗？是吗？验血的幽门螺旋杆菌阳性那个。 幽门螺杆菌感染呢，检查的两种方式，一种是验血，还有一个呢是吹一口气儿也可以检查。 嗯。 那么最准确的还是做吹气儿的这个检查。 哦，准确的是吹气儿的。 对。 那 么这个幽门螺杆菌呢，它是一种特殊的细菌，它定植在胃里呢，跟很多的消化道的疾病呢是相关的。 嗯， 比如说胃癌的发生啊，慢性萎缩性胃炎啊，消化性溃疡啊等等。那么做这个检查呢，我们只能够判定它是不是有这个细菌的感染。那么这个 细菌呢是阴性的，并不代表说一定没有胃病。 嗯。 那么细菌阳性也不代表说一定有很严重的疾病。 那很多人特紧张，阳性的时候查一查大便呢。 哎，对，实际上呢，在我们国家呢，由于我们的饮食习惯，大家不分餐。 嗯。 那么呢，这个幽门螺杆菌感染的比例呢还是非常高的， 嗯、 大概在50%左右。 一半啊。 哎，对，所以呢，大家也完全不必担心。 嗯。 因为胃病的发生呢，它是多因素的啊、这个幽门螺杆菌呢，只是其中的一个因素。 嗯、这个不分餐，也就是孟大夫再给解释一下，比如说这一桌子人四个人吃饭，有一个人是阳性，一桌子饭吃完了之后，剩下仨也危险了。可以理解这么理解吗？ 当然呢，就是说你偶尔一次可能不一定感染，但是像我们这种家庭的那个长期在一起吃饭不分餐，还是容易造成 感染的哈。 对， 说到这儿也多说两句，因为有很多朋友就是这个一查血液当中一看是阳性哈、就特别紧张，然后说这得找大夫去问问，甚至于说去做个胃镜。您刚才提到了说这个即使是阳性也不用特别紧张，因为我听过最紧张的一些这个朋友聊天说。哎呀，这不行了，这不行了，据说得上抗生素了，才能够把这个去根儿。您听过这样的说法吗？ 对对对，因为我们在门诊中呢，经常碰到这样的病人，拿着体检报告说，哎呀，我这个幽门螺杆菌阳性，那么非常危险，我需要治疗。那其实呢，也不是所有的病人都需要治疗。那么一般来说呢，如果要是说病人呢以前有消化道肿瘤的这个家族史，也就是说父母啊或者兄弟姐妹啊有消化道的肿瘤，那么40岁以上的建议啊，尤其幽门螺杆菌又是阳性的，建议他还是做一个胃镜的筛查，或者是病人呢他有消化道的症状，我们也建议他做筛查。那么对于年轻的病人幽门螺杆菌阳性，他又没有任何症状的话，那么可以先观察，不一定非要做胃镜检查。 不一定非得要做是吧？那就是说40岁以上，又是刚才您提到那些高危人群，比如说家里边有这个家人是有这方面的情况啊，就建议做这个胃镜的筛查。 是的。 所以就刚才我为什么提到说日本？人家好像是因为可能经济水平发展更高，您可能也听说了，他们的胃镜也是一个常规体检项目了，基本上是。 对。 他跟他自己的饮食文化可能密切相关，他好吃一些生鱼片儿啊，这种可能性哈。 因为日本呢，它的胃癌的发病率比较高，所以呢，他们呢这个胃镜的这种筛查呀还是比较普及的，在我们国家呢，可能还是受于这种医疗条件的限制，毕竟这个胃镜检查呢，它有一定的痛苦，而且呢也要有一定的费用，并没有纳入常规的体检项目。但是如果有条件的这个朋友，那么像我们说到的一些有高危人群的人，还是可以建议他在体检的时候呢做一个胃镜的筛查。 那这个胃镜筛查，您刚才提到了说跟医生的，就是首先从这个难受不难受哈，跟医生的这个训练有素与否，是不是有经验有很大关系。还有人也会提出一些疑问，说那看得见看不见，能不能够及时发现，是不是也跟大夫这个水平有很大关系？ 对， 是吧？ 是的。 内 镜的诊断呢，它的技术呢，目前呢也是在不断的提高。一方面呢是这个镜子越来呢越高清，越放大，看得越来越清楚， 就跟我们那手机照相的照片似的，是吧？ 对，就像我们的手机呢也在不断的升级。 对，原来从300万像素、500万到1000万，是吧？ 对。另外呢，有一些新的内镜技术，包括色素内镜啊等等，那么可以帮助我们发现一些微小的病变。那么这些技术的提高呢，都能够帮助我们在诊断上水平上更提高，尤其是发现一些早期的胃癌呀、食管癌。 像早期的胃癌，比如说现如今哈，咱们国内的这种水平，尤其像北京这种水平吧，多您给我们形象做个比喻，多点儿的那种原发胃癌就能看见了，就基本上不会被漏掉。 当然呢，因为这个呢和用到的那个不同的内镜的型号啊，另外呢还有呢，你是不是做喷洒呀、做染色呀，跟这些呢有关系？ 有关系是吧？ 对， 那 么我们现在做胃镜的检查的时候，有的时候还能够发现那种非常微小的病变，我们也称为叫做一点癌。 一点癌？ 哎，对。 哪个一点？就是一点那两个字吗？ 对对对，就是在内镜下呢，可能我们看到哎黏膜有一点点发红，一个小红点，那么这个时候呢，可能有非常有经验的大夫他取活检，那么做了病理检查啊，它就是 一个 恶性的、对，那么我们把它称为呢是一点癌。 就是说那在胃镜下看起来都很小了哈。 是的。 如果说比如说形象的说，我们要是拿肉眼能看的话，能看得出来吗？ 就是在 肉眼下 是可以看到的。 哦、 对，因为它的黏膜的颜色呀，还有它有一些凹凸不平啊， 嗯、 有一些特殊的表现呀、 嗯， 那么有经验的大夫呢是可以发现的。 这对于胃癌的这个早诊断还是非常的有意义的，是吧？ 啊， 说到这个，正好您也来哈，就是我们其实做胃镜最大的这个作用，对于很多普通人来说，就是希望能够早发现一些不好的，比如恶性肿瘤哈。 是。 而且说到胃癌的时候，可能很多人也特别纠结，因为好像胃癌的这个发病率，尽管不如肺癌那么高，但是也依然是高发。很多人都觉得这个胃癌是一个特别恐怖的事情。您给我们简单说个题外话，现如今北京的这个胃癌发生，他们的预后到底好不好？就是用不用得了之后特别紧张？ 是这样的，如果要是因为胃癌呢，它早期呢没有什么特别的症状， 嗯， 那么一般的发现呢，很多都是一个中晚，就是晚期的胃癌了，对，中晚期的。那么对于这一类病人呢，手术以后呢，效果有些不是特别的理想，而且呢也影响病人的生存质量。 嗯， 那么目前呢，有了这个内镜的技术以后呢，那么我们可以发现一些早期的胃癌。 嗯， 那么早期胃癌呢，有一些可以是在内镜下切除的。那么内镜下切除呢，一方面呢它是微创。病人呢不用开刀啊，不是很痛苦。 嗯， 另外呢，他的生存质量呢也很高，预后也非常好。 所以您这样说的话，是不是就是说，对于一些中老年朋友来说，得有一些意识， 对， 是吧？ 对， 就是您说这个早期胃癌，它因为没有症状，就容易被大家忽视掉。 是的。 如果我们有这方面的意识，比如说又是高危人群，岁数到了一定岁数的话，每年比如说做一次胃镜。是不是心里边就能踏实很多？ 对， 嗯， 那么我们所说的高危人群呢，一个呢是刚才提到的40岁以上的、 嗯、 啊，有胃癌或者是消化道肿瘤的家族史， 嗯， 或者呢是有一些特殊的慢性胃病，比如说慢性萎缩性胃炎，又合并一些特殊的病理改变， 嗯， 啊，胃溃疡长期的慢性的胃溃疡， 嗯， 啊，胃大部切除手术以后的病人。还有呢，就是像有一些幽门螺杆菌感染，又合并有其他高危因素的，那么这些人呢，做胃镜的筛查，那么对于提高这个早期胃癌的诊断是很有帮助的。 嗯、是，就是这些人群更应该去做了，是吧？ 是的。 啊，那目前比如说男性和女性在胃癌的这个发病率上有特异性的这个不一样吗？ 性别差别呢并不是特别的大、 嗯、 另外呢它的发病呢跟遗传呀跟饮食啊幽门螺杆菌的感染呀、 嗯、 还是跟很多因素是 相关的哈。所以我觉得今天请孟大夫来特别好，就是因为胃癌这个事儿预后有的时候一发现晚了，真的真的就是对一个家庭来说是一个很严重的打击。所以我觉得就是如果您像孟大夫所说的家里边有这样的这个病史，包括您本人40岁以上了，还是建议大家去做个胃镜哈。 对， 能够心里边稍微的踏实一些。 是的。 而且现在比如说如果是早发现的胃癌，尤其是一些这个原发的胃癌，原胃癌是不是基本上如果切除的话5年生存率能到多少？应该还不错。 对，应该95%以上吧、 嗯。啊，那么高呢？ 对。 啊，所以还是不用特别紧张，是吧？ 是的。 早发现对于胃癌来说是一个最大的问题，是吧？ 对对对。 嗯，所以胃镜是一个很好的办法。 是的。 啊， 嗯。 那刚才说到了胃镜，可能很多人也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啊，想问问您。今天呢，我们也是开通了手机短信平台，和大家一起来进行交流。您可以发送手机短信到10628821828来参与我们节目。比如说手机尾号是2904的听众朋友就在问您说，像做胃镜这样的检查，比如说早上起来需要空腹吗？是不是胃里边不能有吃的东西？ 嗯，是这样的。一般做胃镜检查之前呢，要空腹至少8个小时。 嗯。 所以我们建议呢，一个是病人早晨起来不要吃东西。 嗯。 晚上10点以后也尽量 不吃 东 西。嗯，这样等于头天晚上您吃完晚饭就别再吃任何东西了。 对。 那能喝水吗？ 一般来说呢，如果你要是不做无痛胃镜的话， 嗯， 那么在检查2小时之前呢，最好就别再喝水了。 嗯，要是做无痛胃镜呢？ 最好是4个小时。 4个小时就别喝水了。 对。 有可能很多人就下意识的就把这事儿给忘了。 是的。 因为有麻药的参与，喝了水可能比较危险， 是 吧？啊，这是一个需要我们注意的。另外还有哪些，比如说做胃镜的时候需要提醒大家的呢？ 胃镜检查呢，总的来说呢还是比较安全的。 嗯。 那么呢，有一些病人呢，可能他在胃镜检查的时候呢，医生呢会发现一些特殊的病变，取活检。 嗯。 那么取活检以后呢，最好呢晚上呢进一些清淡的饮食。另外呢，做无痛内镜检查的时候呢，我们要打麻药。 嗯。 那么这样呢，我们就建议做无痛内镜的 病人呢到医院呢不要开车， 嗯， 最好呢检查的时候呢有人来陪同， 嗯，就是别一个人开着车去，嗯，是吧？这个确实是不太安全 啊。是的，嗯， 那其实对于医生来说，像这种无痛的打麻药的这种胃镜，是不是对医院的要求水平也比较高？是吧？ 对，主要是要有这个麻醉师的配合。 嗯，所以我觉得现在随着医学水平的提高，如果您去正规的医院做这种检查的话，应该是很放心的哈。 是的。 能开展这个项目，就是肯定是心里边有谱，是吧？ 是的。 会不会在这个做胃镜的时候，也会受到一些患者的这个不理解？比如说患者特别难受，然后他可能多多少少会发个脾气之类的， 这种情况还是经常会有的。 嗯， 但是绝大多数的病人呢还是非常配合检查的。 嗯，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老在我们这个节目里边会说医患关系啊，有的时候就是这个医生和患者之间的沟通可能不够，或者说患者对这个检查呢他所带来的各种各样的这种感受估计不足啊，加上看病大家知道啊，就不光是有医院，任何医院的门诊那绝对是乌泱乌泱全是人，本身等的时间挺长，也会有一些急躁的情绪。当然做这个胃镜为什么要多说两句，就是确实可能会给您带来一些不舒服的感受，就是大家这个心平气和哈，这个情绪上的这个控制是非常重要一些。遇见这个不讲理的，不能说，就是有些患者他确实是他情绪比较激动哈，可能也需要大夫多跟人家讲讲。现在一般情况大夫都会跟大家讲讲嘛，说有点难受，别着急，一会儿就好。 是 啊，会有患者做的过程当中发生呕吐吗？这种现象？ 这种情况并不太常发生。 嗯， 绝大多数的病人呢还是能够耐受的。 嗯， 那么有个别的病人在检查中呢实在耐受不了，那么我们就不强行检查。 嗯， 建议这样的病人呢，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可以去考虑做这个打麻醉的这种无痛内镜。 嗯，现在在咱们医院能实现，比如说真的我这中途就是做不了了哈， 嗯， 特难受了。比如我又不想多跑一趟，那个当时能转成这个麻醉的吗？ 这个呢得是当天检查，病人的情况来看。 嗯，那边要是人多就可能排不上，是吧？ 对。 哎呀，不过这个也是现实哈，大家都知道各家医院，尤其是三甲医院人特别多。 是。 现在像咱们医院要排个胃镜，一个月之内排上了， 一个月之内应该没有问题。 嗯， 我们在给病人开检查的时候呢，如果病人确实有一些特殊情况， 嗯， 我们怀疑有消化道肿瘤，或者怀疑有一些特殊的疾病啊，消化道出血啊，一些急性的疾病， 嗯， 都会给病人呢加急来做胃镜， 就是加个三和加急一下。 哎， 就是别耽误这个病情。 是这样的。 还有一位朋友正好也想问您，2047的听众朋友在问说，听说胃镜检查效果特别好，那每年做一次还是每年做两次？这个体检就是想做哈，一年一次够保险的这个级别吗？岁数吗？ 如果病人呢不是这种特别的高危的患者，那么也没有肿瘤的家族史，一般呢我们建议他五年左右做一次胃镜。 五年做一次就可以了。 对。但是呢如果有一些特殊的疾病，比如说有慢性萎缩性胃炎合并不典型增生，那么根据他病理的情况，那么这个呢就间隔的时间要缩短，有些人可能需要每年做一次。 这可能得听大夫的是吧？ 对。 大夫通过这个检查之后就会告诉您，比如说定期来复查。 对。 是吧？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去跟大夫多沟通多交流，对每个人的病情不太一样，我觉得这个随诊啊，然后包括这个复查，一定得听大夫的。我经常听到不光是您这个科哈，有好多科的大夫，行，没问题了，这回治好了，然后就不再来了，什么时候再疼再说，就是没有这样的很好的一种镜。我不知道您是不是在门诊当中也能遇见这样的病人。 是，比如说像胃溃疡，胃溃疡呢，由于它有可能会引起癌变，那么这样呢，我们就建议病人呢，在胃溃疡治疗的时候呢，治疗用药完成以后呢，一定要复查一个胃镜，看看溃疡好没好。因为有的时候呢，良恶性的溃疡呢，在内镜下不是很好鉴别的，需要动态的随访。那么有一些病人呢，依从性不是很好的，那么当时大夫建议他来做这个胃镜。病人呢没有做，那么过两三年以后，可能发现有癌变，那么这个时候呢，可能发现就会比较 晚了。 对， 这个有些复查的胃镜也得做哈。今天呢，我们非常感谢来自北京友谊医院消化内科的副主任医师孟凡东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讲了讲关于胃镜的事儿。其实呢，我们觉得通过我们这期节目呢，还是想告诉更多的朋友，就是对于胃癌的早发现，胃镜起了一个很好的一个作用，也是希望 尤其是像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孟大夫所提醒的那些高危人群，到了40岁以上的人群，如果您的胃也不舒服的话，还是建议大家做个胃镜，至少做完了之后心里踏实，是吧？ 对 啊，这个买一个心里边的平安，可能是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事情。非常感谢孟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希望您有机会常来哈。 好的， 嗯，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健康北京节目呢，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凯，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整点快报。 北京广播电台手机客户端蜻蜓 FM 上线啦，用手机下载蜻蜓 FM， 即使不在北京也能听到咱北京电台自己的节目蜻蜓 FM， 听见的听，两个听哦。方向。